像同心跳，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，放飞你的梦，不怕想高，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。 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，与伙伴一起爱的拥抱，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，开学第一课用心起 呼吸，相同心跳，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， 放飞你的梦，不怕想高，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。 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，伙伴一起爱的拥抱， 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，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， 相同的阳光，相同骄傲，每一次鼓励温暖怀抱，我的骄傲，开学第一课爱的铸造。 向前看，面对在自己对岸，这世界从一开始本没有所谓胜出和投降，这力量谁找得到，行走在火的地方，有时说黄河原谅，也许都来自他的方向，你这风才能飞去的地方在哪，忘了自己看世界未必复杂，难道失败就真爱无是处吗？若然有时找不到倔强，不妨跟随我一起唱 Power to go，这力量谁找得到，

牵着你过。